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一个名叫萨拉的混血印第安女孩默默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她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她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我们终于来到了一处山顶别墅，包括一大块铺设平整的停车区域，一座六位车库，一座游泳池和浴室，一座客屋，以及一处宫殿式的别墅。我努力地克制倒抽了一口气的那种冲动。艾文哈尔生活得很不错，不管他如何看待《时空过客》那套书，显然他从中获利颇丰啊。我们把车停在正门前那有两层高的柱廊之前，没敲门便直接走了进去。一进门便是一个宽敞的前厅，带着某种取悦女性的设计品味，也可能是来自室内设计师的个人风格。哈尔夫人从进门起就开始高声呼喊：维尔丽塔，维尔丽塔，你在哪儿啊，亲爱的？维尔丽塔召唤我们的声音从起居室传来。我们循声过去，看见维尔丽塔正躺在一张铺着旧绒被的宽大真皮躺椅上。根据枕头安放的位置，以及堆在他身边的那些书杂志还有针线活来判断，他显然已经在那儿打发了很长一段时间。维尔丽特那病弱的身躯几乎已经变成了躺椅的一部分，但是维尔丽特笑起来十分明朗而热诚。哈尔夫人亲吻了维尔丽特的脸颊，并把我介绍给他，然后我们双双坐下。他们简单地聊了一下药店的经营状况，五十周期间的游人，以及维尔丽特这天下午在 Charlotte 预约的门诊肿瘤科。谈话进行到最后这一部分的时候，从两个人肢体语言上可以看得出来，维尔丽特的病情并不太乐观。维尔丽特把注意力转移到我的身上，他亲切地说道： 我听哈伦说你对这一带并不陌生。 这是在南部地区与别人展开对话的正确方式。你从什么地方来？你是哪一族的？以及你在哪个教堂做礼拜等等。在城市里住的久了，我对这类事情竟逐渐地生疏起来。在那儿，商务会谈往往都是直奔主题的。 啊，我是在图瓦什附近长大的。 我回答道，感觉有些讽刺。过去的这13年间，我一直想方设法地想把这地方从我的话语、意识以及我的过去里面抹掉。而现在，这层关系反倒成了一种优势。我感觉自己此刻像是高中校友聚会上的投机分子，为了推销二手汽车和塑料外墙，拼命地跟别人套近乎。 我想，这就是守护故事的人会令我如此着迷的原因，他把这个地方以及世纪交接时期的生活在书里面的面貌展现得淋漓尽致。 说话的同时，我密切关注着他们两个的表情，留心是否闪过 一丝了然的痕迹，或者任何能显示他们把书稿放到我门前的迹象。维尔里特悄悄地移开了视线，皱了皱眉。现在就把话题引到工作上，果然还是太快了。啊，那么你是图瓦什哪一族的呀？我想不起有哪一家是姓吉布斯的。 哦，我家住在再往西去，大概12英里的地方，就是靠近蜂蜜溪那边。 我故意没有说出雷恩山丘这个地名。我知道维尔利特肯定听说过，圣徒兄弟会在这一带的名声几乎与兰德和萨拉的那个年代的摩伦琴人相差无几，都是神秘兮兮、怪里怪气、穿着古怪的衣服，举行诡异宗教仪式，对外来者保持警惕的人群。维尔利特垂下脑袋抵在了靠垫上，笑意暂时取代了他之前显露出的疑虑。他说道， 天哪，我们小时候经常乘着独木舟顺着蜂蜜溪划上好几里，那时候多快乐呀，能在这样的地方长大。哦，那时候这儿还没有围上围栏呢。 说到最后，维尔利特不由得皱了皱眉毛。这么说，维尔利特也不赞成把山上隔离起来。显然维尔利特也觉得这样做会显得相当的不近人情。守护故事的人的笔触是那么的柔和，我怎么也不能把他和警卫亭和咄咄逼人的12英尺连环栅栏等同起来。就在此时，屋里某处的一扇门突然打开，电子报警器随即响了起来。不过警报声很快被小孩子快步踏过门厅的脚步声取代。不一会儿，汉娜冲进了屋里。而就在小女孩发现屋里有人的时候，她急忙停了下来。汉娜，维尔里特收回了唇边的笑意，正色说道， 关于在屋里跑来跑去这回事儿，我之前是怎么跟你说的？ 不要到处乱跑。汉娜在房间里扫了一眼，看见我坐在沙发上，又朝我这边跑了过来，脚上那双牛仔靴在地砖上滑过。汉娜张开双臂和我打招呼， 嘿。 下一秒钟，我被他热情的拥抱压得倒在了沙发上，这种感觉真美好，我有那么一瞬间不由得陶醉其中。汉娜跳下了沙发，站在我的面前说道， 没人告诉我你会来到这儿啊。 汉娜扬起了眉毛，狐疑地看着两位老夫人。 维尔利特伸出了手，弯弯手指招呼汉娜过去， 过来太奶奶这儿坐会儿吧，你今天不是要和你爸爸去钓鱼的吗，小甜心。 汉娜坐在威尔利特那躺椅的扶手上，垂头丧气地说， 爸爸他有别的事要办，所以去不成了。 小女孩的身后，两位老夫人不满地默默地对视了一眼，他们用眼神交流着什么信息。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不速之客，不小心目睹了一桩即将爆发的家庭危机。此时韩二夫人一字一顿地说， 他今天应该休息啊。 门厅那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门打开又关上， 警报声再次响起，这回传来的是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我急忙做好与埃文哈尔见面的心理准备，尽管眼下或许并非是最好的时机，然而走进来的这个人并不怎么符合我脑海中设想的埃文哈尔的形象，尽管也有些相似之处，比如深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下垂的嘴唇，但是比我想象的要矮一点。不过面前的这个男人并不矮，只不过在我的想象里，埃文哈尔至少也要有6英尺那么高。这个人掠过了墙角之后没有看向这边，但是他却还是脚步一顿，猛地停了下来，似乎因为发现起居室有人而吃了一惊。我进来拿一下钱包，那群白痴粉丝又把栅栏给弄坏了。哦，等等等等，你不是应该带你女儿去钓鱼吗？哈尔夫人此时就像一只老母鸡一样追在这个男人身后，也朝门厅旁边的一扇门走了过去。 是啊，他都已经判了一个礼拜了， 维尔利特也补充了一句。男人一头钻进了一间看起来像是办公室的小房间里，紧接着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哦，好吧，只要你能让艾文那些白痴的崇拜者别再去搞破坏了。 这么说，这个人并不是艾文哈尔，而 Hannah 也不是艾文哈尔的女儿。此时 Hannah 站在他父亲的那一边。 嗯，是的，我有的时候也受不了那群人。 说着 Hannah 的两只手扬到了空中，然后啪地拍了一下。 他们把一整天的安排都给毁了。 哈尔夫人气得鼻翼鼓起，又开始了无声的隔空交流。她的态度非常明显，她认为毁掉所有安排的人就是这个在办公室里的男人。我坐在一旁，竭力假装自己根本没有察觉到平静表面下的暗潮汹涌。从办公室里出来，海娜的父亲朝这边扫了一眼，然后在半道上停了下来。 我不知道这里来的客人。 他仔细地看了看我，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汉娜立马自告奋勇。 哦，这是 Jenny Bass。 显然汉娜是在药店里从彭博西老师那儿听到了我的名字。我已经不当 Jenny Bass 好多年了。汉娜的父亲穿过房间走了过来，我急忙站起身，哈尔夫人也站了起来帮我们做了介绍。哈尔夫人也用 Jenny Bass 这个名字把我介绍给了 Evan 哈尔的弟弟 Jack 哈尔。和 Evan 一样， Jack 的相貌也很出众，他长得十分英俊，头戴牛仔帽，一双深蓝色的眼睛，恰到好处的古铜色皮肤。不过杰克哈尔身上流露出了某种劳作的痕迹，可我猜测他应该不会比我大很多，估计他的年纪也就在35岁上下吧。 您好，叫我Jane就好了。 我纠正道。 哦，哈哈，很高兴遇见你，你的到来给这儿增色不少。 Jack 笑了一下，同时看了我一眼，他毫不掩饰当中调情的味道。考虑到在座各位的立场， 场面变得越发尴尬起来。 哈，我也很荣幸能来这儿拜访。 你住在这附近吗？这个哈尔给我一种情场高手的感觉。我不由思索，艾文是不是也像这样直白？不知道为什么，我印象中他并不是这种类型。我希望他不是，不然的话事情大概会变得麻烦许多。此时汉娜回答道， Jenny Bass 就住在湖边的小木屋里。 可是汉娜的父亲压根就没往他那儿看，而是直直地盯着我。 哦，是吗？哈哈，挺好挺好，那儿的景色不错，比较偏静，虽然实际上也不是特别偏远。哦，对了，您见过克莱夫大叔了吗？当心别被他吓着，他还没从战争的经历带来的创伤当中完全恢复过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不过他没什么恶意的，真的。 此时维尔里特不满地说道， 哦，杰克，别那么刻薄，他可是我的堂兄弟好吗？ 杰克没有说什么，耸耸肩，撇撇嘴，苦笑了一下。 此时汉娜又尖声地说道， 霍雷少还跟 Jenny Bass 的狗打了一架。 一样的，汉娜的父亲还是没有转过头来看汉娜。此时哈尔夫人提议道， 汉娜应该很愿意跟你到镇上去，好过就这么待在这儿，对吗？ 此时我突然开始同情她了，大家似乎都想把汉娜从身边推开。我当然明白哈尔夫人和维尔利特不愿意让其他人知晓我此行目的的心情，但是汉娜这个可怜的孩子呀。 杰克表示拒绝，哦，我应该没那么快找到要买的东西吧。 说着杰克往后退了一步， 我想汉娜会感到厌烦的，对吗，小家伙？ 晚些时候克莱夫大叔会帮我把打磨好的割草机刀片带到这儿来，或许你们俩可以再到昨天去的地方，就是那个湖边的什么什么蜜窝里面去，多钓些鱼，把克莱夫大叔那台旧冰箱都塞满。 杰克这才对自己女儿笑了一下，伸手拨弄女儿的头发，哄着女儿接受这个提议。 此时汉娜满脸崇拜的样子，也是啊，这样也好。 那样子叫人看得心都化了呀。 那我先出去骑一会儿马。 非常好，小家伙，但是这回可别跑得太远，你昨天可把我们吓坏了，你知道吗？你一个人出去了那么长的时间，还有，你不许再骑我的那匹灰马了，它太野了，你控制不了它。如果你又打算一个人出去的话，那就骑上黑莓吧。 维尔利特警告着汉娜。汉娜张嘴想要抗议，维尔利特竖起了一根手指，只是眼睛一闭便立刻让汉娜闭嘴了。 那好吧。 汉娜翻了个白眼儿，显露出青春期的叛逆态度。可是此时我在想，这孩子的母亲，我心下思量，艾文哈尔又在这充满戏剧张力的场面中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呢？很快汉娜和她的父亲相继走了， 我们重新说回刚才的话题。然而时间不多了，两位女士已经准备就绪，可以开始谈论埃文哈尔以及书稿的话题了。维尔丽特转过身，用犀利的眼神看着我，缓缓地说道，我不会做任何会给埃文哈尔添麻烦的事情，他肩负的责任已经够多的了，不仅要照顾我这个害病的老太婆，如今连他弟弟 Hannah 也搬了进来。艾文卖出时空过客那套书的时候还仅仅是个孩子，刚刚满18岁，他做了一些不太明智的决定，然后卷进官司里吃了不少的苦头，除此以外还总有人阴魂不散，想方设法地从他的身上捞钱，总有些人想占他的便宜。话说到这儿，不仅维尔丽特，就连哈尔夫人也一起出言附和。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西门町的餐厅叫木吉他，想起1985年初次登台演出有多可怕，我的前面是芝麻龙眼，后面是周华健，在毫无掌声的表演后才明白自己是什么咖。那段时光里有一面令人流连忘返的橱窗，里头是一把造价昂贵 Ovation Guitar， 站在乐器行门口许下愿望梦想，不停地对自己说，有了它武功就更高强，于是我唱啊唱，换了一个又一个搭档，于是我弹啊弹，爱情一次又一次受伤，于是我唱啊唱，唱的心酸唱的浪漫，唱了这么多年啊都带着木吉他， 主要成分是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冬天来了我也要出冬， 等人的滋味真不好受，只好在车里开开暖风，要不真要冻成冰棍了。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燃烧肯定不充分，嘿嘿，我就要出现了。 喂，亲爱的，我知道怠速停车开暖风要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还得把车窗开条缝预防煤气中毒吗？放心吧，我冻不着。 人类太厉害了，他把我都放到车外了，我冷，我投降。 汽车怠速开暖风取暖，一定要将车窗开个小缝， 并且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远离煤气中毒。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文物盗窃案震惊全国， 其价值之高，数量之多，令人震惊。 四个犯罪嫌疑人身份成谜， 在我们提到的三个人里边，有两个人是名人的名字，唐国强、陈纳德。 公安局长排兵布阵，撒下天罗地网， 警方要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罪犯呢？ 大盗逃亡藏匿，国宝最终流向何处？档案揭秘，918大案之火线追击。1992年12月6日清晨，湖北武汉市区一栋普通的住宅楼内，大多数居民还在酣睡。来自武汉、开封两地公安局的警察却已经将这里秘密包围。只要一声令下，一场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就会迅速展开。 警方要抓捕的人是1992年轰动全国的开封918大案的嫌疑犯之一。很明显，无论从出警的人数还是动用的警戒装备来看，这次抓捕都是规模空前的，因为这个人牵扯的案子很不简单。可以说918大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文物盗窃案，也是继法国蒙娜丽莎盗窃案之后全世界第二大文物盗窃大案。在这起案件中，究竟有哪些珍贵文物被盗？他们是怎么落入了盗贼的手里呢？盗走这些文物的又是谁？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先来看看1992年9月18号那天，在古都开封市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天上午8:30，开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打开明清宫廷用品展厅的大门，准备迎接参观者。一进门，眼前的景象让工作人员大惊失色，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场景。博物馆内一片狼藉，几个展柜空空如也，整个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几乎被洗劫一空。开封博物馆馆藏文物比较多，其中明清宫廷用品是他们最珍贵的收藏，可以说是镇馆之宝。 9月18号这起盗窃案让博物馆大量文物被盗，其价值之高，数量之多，令人震惊。我们先来看一下警方到达破案现场后拍摄的第一手资料。 开封博物馆明清宫廷用品展厅中共有八个展柜被撬，69件珍贵文物被盗走，包括国家一级二级文物59件，其中明代宣德年间青花缠枝莲纹盘、明弘治年间黄釉瓷盘、明德化窑回纹三足炉、清雍正年间青花釉里红折枝果纹扁平等4件一级文物，是我国窑烧青花瓷器中的极品。这些文物精致脱俗，堪称国宝，按当时市场估价，失窃珍品总价超过6亿元人民币。 武和平现在是公安部宣传局局长，当年他是开封市公安局局长，918大案的侦破工作主要就是由他来负责的。这个豫义东汉子中等身材，皮肤有点黑，看上去还有些书卷气，那是因为他不仅是个警察，而且还是个文人，他写过不少长篇小说，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们这里有几本武和平写的长篇小说，看看这些题材都是和他的警官生涯有紧密关系的。这本是掩盖，这是污点，这本是他最近出版的小说，叫《预备警官》。但是提到918大案，就不能不说起这本书《血案遗踪》。《血案遗踪》是武和平的第一部长篇侦破小说，1983年出版。这本书后来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成了同名电影。我们这里有电影的剧本《血案遗踪》，当时的剧本是这种形式，很有意思。在小说里面，武和平虚构了一个清代的文物首饰盒，为了写作的需要，他专门去了开封市博物馆请教专家。正好当时开封市博物馆在展出一批来自故宫的国宝级文物，但是武和平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以后会出这么一个918大案，而被盗的69件珍品文物就是这批国宝文物的一部分。918大案很快引起了河南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1992年9月19号案发的第二天，当时的河南省委政法书记张志刚和年轻的省公安厅厅长李志斌赶到开封听取案情汇报。当时张志刚这样说，年初郑州一所大学发生了特大凶杀案，我告诉郑州市公安局长，案破不了就地免职，当然开封的情况例外，毕竟你们的班子才刚刚组成。可没等他的话说完，吴和平噌的一下站了起来，不能例外，这话在开封照样适用。这时候的武和平当上开封市公安局长刚刚才一个月的时间，短短10几个字的回答透着几分潇洒，透着几分倔强。不过这还不算什么，他甚至当着开封市2800名公安干警的面立下了军令状。 今天不仅是动员，而且是实施，是纪律，是命令。对这起案件，我已经代表全局向省市委立下了军令状，破不了案件，我武和平就地辞职，属于我主帅部门。但是同时我也告诉大家，按照指挥部的要求，如果哪一个同志在工作中掺了水分，眼睛里揉了沙子，从手指头缝里把案犯给我漏掉，撤职降级，永远不授予警衔。 918大案，案大通天， 从案发的第一天起，案件的侦破工作就引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公安部的高度关注。吴和平深知他所遇到的是至今为止第一流的案犯，而且目前他们已经赢得了第一步。对于警方来说，不利的条件有很多，案犯是谁，来自何方，作案后又逃向了哪里，这批文物现在的命运如何，这些通通都是未知数。侦破工作该从哪里入手，这成了警方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案发现场是破案的起点，这是刑事侦查学的普通常识。不过要把这个常识用活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你得做到明察秋毫，要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线索，并且把这些线索归集到一个点上，抓住罪犯，这就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了。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侦查员们在案发现场都找到了些什么。首先是室内现场，大家注意，博物馆展厅大门上的锁是完好无损的，没有异常。但在室内的北侧，展柜上方的玻璃窗有一扇被打开了，而且窗户上加焊的钢条也被撬断了，就是这个地方。这就说明案犯就是从这个地方进入展厅的。展厅里面有69个展柜，其中有9个被搬动过，斜着放在那儿。在这些展柜的玻璃上，公安人员发现了一些痕迹。经勘查，这些痕迹包括玻璃刀划痕、撬笔、吸盘、手套、衣服、皮肤等6种。另外，在窗台上还发现了2种不同的鞋印。当然，除了这些，犯罪嫌疑人在现场还遗忘了一些物证，我们来看看都是些什么。在犯罪现场，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直接物证有3件，就是这样一些东西。有一把玻璃刀，有8个这样的黑色票夹，还有8块这样的红色绒布。玻璃刀是用来划展柜的玻璃的，这个不难推断。但是这些黑色的票夹和这些红色的平绒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请注意，这些布是经过精心剪裁的，被裁成了倒的皇冠形状。要想知道答案，我们还是得回到案发现场。 案发当日，开封市公安局的警察对开封博物馆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其中一个细节引起了警方的高度注意。展厅内共有8个红外线报警器，分别安装在展柜上方靠窗的位置。但是在9月18日案发当晚，盗贼潜入展厅后，8个报警器均没有发出报警信号，其原因是案犯用红色平绒布和黑色票夹将8个报警器一一包住，使报警器失灵后再实施盗窃。从这一作案手段来说，案犯不仅对博物馆的内部情况了如指掌，而且对文物、红外线、报警器有所研究。那么918大案的罪犯是外盗作案还是内部人所为，这个问题成了该案的关键。意外线索带来转机，神秘参观者行迹可疑。 唐国强是著名影视演员，陈纳德是抗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最高指挥官。难道这仅仅是个巧合吗？ 警方大海捞针，绝不放过，犯罪嫌疑人浮出水面。 可这针还真就被警方给捞出来了，而且一捞就是3根。 究竟是谁制造了918惊天大案？档案继续揭秘。 通过对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走访调查，很快一条可疑的线索被警方掌握了。9月17号，也就是开封博物馆被盗的前一天，博物馆内一条养了很多年的警犬被人拴起来。为什么呢？ 我身后这位是开封博物馆保卫科的负责人，我们来听听他的采访录音。 第一个的话呢，今天咱们管经费比较紧张一些，养狗的消费量太大，管理承担不起。再一个呢，狗的话呢，把花都搞乱了，另外屙的到处都是，这样的话影响咱们创三又杯，他们就决定把狗给拴起来，就这样。 听起来，博物馆把狗拴起来的理由还是可以让人信服的，只不过拴狗这件事儿，按理说只应该是博物馆内部的人才知道，可事情为什么就那么巧呢？为什么就在警犬被拴起来的第二天，博物馆就发生了这么大的盗窃案呢？如果不是巧合，那就意味着博物馆内部的人有可能和案犯有关系，至少他向案犯提供了信息，为他们作案提供了方便。不过对于这个说法，开封市公安局长武和平却有不同的看法。 原来认为呢，作案分子非常熟悉这个情况，现在看是看似熟悉，实际上并不十分熟悉。 对于案犯是否为博物馆内部人员的推断，武和平提出了三个疑点。首先，犯罪分子翻墙的时候没有直接翻入到博物馆院内，而是翻在了隔壁的中思木业公司，也就是铁栅栏以外，然后再反转跳回，说明他们对夜色之中的博物馆院墙以内的情况不熟悉。第二，犯罪分子使用玻璃刀和吸盘等工具对玻璃实施作案没有成功，而后开始撬锁。 因为这个锁呢是个虚设，他就是既然是把锁撬开以后，柜子同样是打不开的。 撬锁这个作案手段说明他对展柜的构造不太熟悉，最后不得已才移开了展柜。第三，犯罪分子更不知道在和博物馆有一墙之隔的中思木业公司院内每天都睡着两个临时工，案发当晚他们曾经看到了两个可疑的身影。 这样的作案分子作为外道，作为流窜作案，经过多次踩点，是完全可以形成做这起案件的条件。 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吴和平42岁，警察已经当了20多年了，侦破经验相当的丰富。通过他细致入微的分析，加上技术人员对现场物证痕迹的反复勘查，警方得出了初步结论：干涉这起文物盗窃案的是一个智能型的流窜外盗团伙，成员有2人以上。直接进入现场的案犯有2名，一个身高在1.7米左右，身体健壮，体态中等；另一个在1.72米左右，体态偏瘦。这个结果对案件的侦破来说，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案犯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来自何方？现在又藏匿在什么地方？警方毫不知情。面对接下来的侦破工作，武和平灵机一动，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918大案发生之后，武和平就决定将案件现场勘查的情况和侦破进展在媒体上适时公布。1992年9月20日晚，开封市公安局局长武和平来到开封电视台，公开发布悬赏通告。 本月18日，市博物馆发生一起特大的馆藏文物被盗案，我们决定对检举揭发提供有价值线索的人民群众、立功人员，给予10000到50000元的奖励。 在电视媒体上以悬赏的方式寻找破案线索，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还比较少见，这或许也是武和平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为了侦破918大案，开封市公安局不仅投入了几乎全部警力，派出23个调查组，东去上海，西赴山西，北上吉林，南下武汉，以现场发现的物证、玻璃刀、票夹、红色平绒布为线索展开侦查，而且依靠群众积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寻找新的线索。 照片上这个人叫于凡生，当时是开封博物馆的门卫。918大案发生后不久，他有一天突然想起一个细节，觉得很可疑，于是就主动向警方反映了这个情况。据他说，九月初，也就是案件发生之前的十几天，有两个住在东京大饭店的年轻人曾经三次到博物馆来参观，其中一个人大概28、29岁，自称是武汉大学教授，说到开封来是要参加一个黄河中下游研讨会。为什么说这个细节可疑呢？我们还是来听听对这个当时的门卫的采访录音。 这两个他第一次来吧是8、9号的，8号便是9号，反正这个下午呢1点多钟，下午呢他也等我在坐在那个椅子上，他来的时候递了一根红三叉的烟，这他就说博物馆我们现在没有到点，1点2点半看的，到2点半我买了一张票，你在这里。 听上去也没什么可疑的呀，哼，别着急，我们还是来听听别人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位武汉大学教授三次带人参观博物馆的事，警方又得到了博物馆另外两名女职工的印证。我们来看看他们又是怎么说的。 当时他们进去后主要是看了些什么东西？ 他们进去以后主要是对这个玉器啊、瓷器比较感兴趣，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吧不是太爱看，他老是这个盯着这个上面天花板的什么盯着看。 参观博物馆不看展品，却盯着天花板看，很显然这位参观者醉翁之意不在酒。而且警方经过调查发现，九月初在开封根本就没有召开过什么黄河中下游研讨会。这么说来，这位武汉大学教授的身份就极其可疑了。于是警方马上和武汉大学取得了联系，我们来听听这位教授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这个我们学校的教授，如果是28、9岁的教授的话，那一般的属于破格提拔。这破格提拔的教授在全校都是比较知名的。像我们学在学校工作这么久了，一般像破格提拔的为教授的28、9岁的，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很熟悉。 刚才讲话的这位是武汉大学公安处处长，从他的讲话里我们可以听得出来，那个年轻的武汉大学教授应该是子虚乌有，他这个身份应该是编造出来的，可线索到这儿就断了。不过紧接着另一条有价值的线索落到了警方的手里，侦破工作有了新的突破点。 据博物馆附近包公湖渔场的一位工人反映，案发当日凌晨1时50分，他和同事三人巡湖至开封博物馆北墙外时，发现有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停放在此。出于警惕，这位工人当时用强光手电照了一下车牌，但很快他又放松了戒备。因为这位工人当过兵玩过车，他懂得 K 字开头的车牌是空军牌照，并清楚地记得牌照上有1和8两个数字。为了查证这条线索，办案民警又走访了很多到过博物馆及在博物馆附近工作的人。不久，一位环卫工人也印证，他在3点37分上夜班路过这个地方时，也发现该处停有一辆白色桑塔纳。而据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当时那位自称武汉大学教授的参观者也是开着一辆白色桑塔纳离开的博物馆。 案子破到这里，越来越多的线索集中在一辆白色桑塔纳上。可是这辆桑塔纳现在被开到哪儿去了？开走它的人又是谁？警方并不知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罪犯是驾驶机动车来开封作案，并且多次来踩点的话， 那么他们在开封就必定有一个落脚栖身的地方。 随后警方迅速查阅了开封285家宾馆、饭店、招待所的住宿记录。自9月17日向前推至9月1日，来开封的外地人员一共有67200人，所有这些人的记录都在警方调查之列。 当时在开封市电脑还不太普及，所以这项工作做起来简直就是个庞大的工程，那就像是大海捞针。可这针还真就被警方给捞出来了，而且一捞就是三根。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也愿意。